让我照亮你的方向，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，把最亮的你写在心间。寂寞的远方有多凄凉，让我安抚你的沧桑。 非常甜美非常温馨的一首歌，就在这张枕着你的名字入眠的专辑发行一年后，也就是1994年，陈明参加了青年歌手大奖赛，并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优秀奖。这次比赛呢，也使他从作曲家刘同手里获得了一首歌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，同年推出了同名专辑。就是这首歌和这张专辑获得了业界和大众的一致认可，也为陈明开启了成功的大门。当时呢，北京和广州乐坛啊，形成了内地的两大流行音乐的阵营，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本土歌手，被称作是九四新生代。而陈明在1994年已经凭借着他的歌曲的知名度以及受欢迎程度，成为了九四新生代中南方阵营当中的唱将之一。马上我们就将听到陈明的这首让他得以成名的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。 辗转的心碎，落泪的祈求，我容易憔悴在梦里，丢失了钥匙的我游荡在风中，人们不会记得那是谁。今夜无人的空间，失去了牵绊的女人，自由的想要飞。 在中国内地原创音乐发展最为蓬勃的年份，陈明以这首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这首极佳的作品获得了自己在原创乐坛的地位。由于这张唱片的大热，他签约的广州中唱呢于1995年重新改版增发起首张专辑。 从1993年到1997年这四年间，陈明接连推出了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《天使飞进你梦里》和《仙乐飘飘》四张专辑，被誉为南国歌后。而媒体呢，也有着像北那英南陈明、北珠化南陈明这样的一个说法。提到陈明的成功，不得不提到一位叫做福克的音乐人。在1996年，福克为陈明监制的第三张专辑《天使飞进你梦里》当中呢，有一首以拉丁曲风主打的《为你》，以缠绵浪漫的特点而大热，成为了陈明成功转型的标志歌曲。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《为你》。 心中的点点忧伤，一路为你擦。 陈明呢，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好歌手。他不但赢得了三好歌手的美称，更是在曲风上不断的创新，大胆的尝试，准确的把中国民族音乐的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相结合。他演唱的歌曲呢，听了以后都会让人觉得余味无穷，被圈内人士誉为精品歌手。1997年《仙乐飘飘》专辑里呢，陈明就与福克再度合作，演唱了一首充满着新疆音乐风情的《快乐老家》，为陈明的音乐注入了新的味道。而且这首歌呢，风格更加的直接和奔放，发行后迅速风靡了全国。 心对待吧。 在1998年，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在全国热播。陈明呢，在该剧当中出演了一名叫做珊珊的角色，而且并为这部电视剧演唱了其中的一首插曲《等你爱我》。随着电视剧在全国的热播，这首《等你爱我》呢，也被人们广泛的认知。在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，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明演唱的《等你爱我》。下半时段依然有精彩的歌曲等待着您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年到吉年到，下面给属鸡的朋友们送福利了。2017年是属鸡朋友们的本命年，每到本命年时，汉族北方各地不论大人小孩都要系上红腰带，穿上红衣服等等。

回到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来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仙乐飘飘》，来自于1997年陈明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这张专辑呢，可以算得上是陈明事业的巅峰之作。整张专辑以民族的色调为主，大量运用了打击乐器和伴唱，使得整张专辑扎根于中国丰富的民族土壤，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像《快乐老家》呀，《仙乐飘飘》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歌都是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的十大金曲之一。而这首《仙乐飘飘》呢，继续了一种上扬的声音，用人声呢诠释出了自然的美妙，有着非常强的画面感。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明2000年发行的《幸福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这张专辑呢也是陈明转入到了索尼公司发行的第一张专辑，一起来听《我要找到你》。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夜玫瑰》，发行于1995年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这张专辑当中，也是陈明的一首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首歌。玫瑰是那么的美丽动人，为何要等到夜幕降临才去欣赏呢？就像是爱人的相遇，都希望是在自己最美丽的时刻。 爱我在我美丽的时刻，如果没有你，谁会珍惜我？孤单中轻痛 曼妙是近六年来未发唱片的陈明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。这张唱片呢，用了时光的概念，记录了歌手陈明生活当中的点滴，也记录了他这些年来的一些感触。他在这张唱片当中唱自己，唱着感悟，唱着女儿，自我却很真诚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信》，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。非常的真诚，非常的积极，也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。

其实这首歌是周峰根据谭咏麟的经典粤语歌曲《迟来的春天》而改编的一首歌。陈明呢是在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的比赛当中演唱了这首歌。这首歌传达给我们的是那种浓浓的思乡情。记得当时陈明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啊，是穿了一身白色的蕾丝裙装，就像是梨花一样洁白美丽，非常的圣洁。而这首歌带给我们的也是那种非常纯粹非常美的感觉。 我的小村庄，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香，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，摇摇洁白梨树枝花雨般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梨花又开放》虽然是属于新瓶装旧酒，但是呢别有一番风味。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陈明的十几首好歌，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会听到他翻唱林忆莲的那首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，也希望您能够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这一期陈明专辑。如果您意犹未尽，可以听一听我们晚上的节目重播。朋友们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，